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一提起像陈数、孙道林、赵丹、梁波罗这样的老艺术家，我相信肯定会勾起各位乘客朋友们的一番回忆。他们无不是长久地活跃在舞台或荧幕上，给大家塑造了诸多的光辉人物形象。而很多老艺术家都是能演会唱，多才多艺。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关于老艺术家的话题有很多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提起老影星陈数，我相信呢，您一定会想起《渡江侦察记》当中歪着脖子的敌情报处处长，还有《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日本小队长冈村。总之吧，好形象是不太多的，但是这些形象让人记忆犹新。咱们先来欣赏一段陈数在《渡江侦察记》当中的录音片段。我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敌情报处长， 又碰见那伙敌人了。不要紧，我们脸上又没刻着字，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开快点。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李国栋。 参谋长呢？ 陶子海。 工兵营长 张鹏飞。您呢？第二连连副江彪。 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当中的录音片段了。当时陈数为了使表演真实可信，特意到有着以前的国民党军官执教的南京军事学院去体验生活。在这部影片当中，他还特意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歪脖的形象，让人看了就忘不掉。在1974年重拍版的《渡江侦察记》当中，几乎是所有演员都更换了，但是敌情报处长实在找不着其他合适的演员，还是由陈数来扮演。陈数是电影界有名的大才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多才多艺，书法、绘画、诗词，甚至说相声、唱京剧、演小品，是什么都成。其中最知名的要算是说相声。下面呢，咱们来欣赏由叶慧娴、陈数合说的相声《配音与方言》。在这个相声当中，两个人模拟给老电影《野三尼亚》配音的这个片段。 配音演员语言得过硬。甭说别的啊，首先得一口准确流利的普通话。 干嘛要准确流利啊？ 你不准确不行啊。啊，你说这外国电影里边有一个场面、啊、请客吃饭。 哎，请客吃饭， 这主人一开口，哎啊，朋友们不用客气，你们吃啊吃啊。哎呀，这位你不能喝酒，你来点鲜橘水吃啊，不用客气， 多好啊。 是啊，多好听啊。嗯嗯，您要是配上那种上海普通话。 怎么叫上海普通话？ 就我们这个上海人，有的学普通话学的不那么准确。哦，您要是配上这种语言就不好听了。 哎，那也配了试试看。 一开口这样，

噔，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坏蛋。你当是吉普赛人好欺负的，我告诉你，吉普赛人一个个都是乖乖老脚的。阿姨喂，你血流出来了？ 没有啊， 没你事儿。阿姨喂，你没得命啊你！你没得命，我要掉进去的我。阿姨喂，醒过来了，真是乖乖老的当韭菜炒大葱的。 我说你想杀死我呀？ 哪个叫你盯着我看？ 你不知道你长得多没有。 你再看是不是？ 啊！ 你再看，我把你两块玻璃窗敲碎。 哎呦！ 把你两只眼睛抠出来。 哎呦！ 我叫你不像奥斯瓦尔德。 那像谁呀？ 像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 去你的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叶慧娴、陈树和说的相声配音与方言当中的片段。在《渡江侦察记》当中，当时主演孙道林是第一次出演军人形象，他还不太熟悉角色，是陈数给孙道林画了这么一幅速写，帮助孙道林找准了角色的感觉。那说起孙道林，他原本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当时黄宗江正在翻译独幕话剧《窗外》，一次路遇孙道林，情不自禁地为他讲起了剧情，并力邀孙道林出演。孙道林答应说试试看，想不到演出一举获得了成功。从此孙道林放下了哲学书，一头扎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几年之后呢，孙道林考入了唐怀秋的中旅剧团，与黄宗江一起开始了从艺生涯。咱们来欣赏一段由孙道林表演的电影《家》的片段。在军阀混战时，决心守着屋子，妻子瑞珏前来找他。 李先 生，瑞珏，你怎么来了？ 嗯， 大家都平安吗？ 明轩， 嗯，怎么了？ 没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哦，好，到这边来吧。 一整天了，我都在提心吊胆的，我老怕你这边有什么危险。我老怕我再也见不着你。 哦，这哪儿会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你，又小孩子气了是不是？来，歇歇吧。海儿怎么样了？ 他挺好的。 哦。 他一整天都吵着要来找爸爸呢。 这孩子。 明轩， 嗯， 你说我们不会分开吧？ 你怎么又说起傻话来了？ 这不是傻话呀，我嫁过来四年了，今天我才知道我多么离不开你啊。 你放心吧，瑞珏，咱们是一辈子不会分开的。真是一晃四年了。你记得吗，瑞珏，咱们结婚那天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拜堂的。 明轩，这一会儿显得多清静啊，这个家还从来没这么清静过呢。 是啊，多好啊， 真好像这世界上就咱们两个似的，就是你跟我，没有别人。有人敲门， 我先去看一看啊。 别是乱兵吧？ 嗯，你先到里边去躲一躲吧。你去啊。 不，明轩，我不离开你。 哎呀，你快点去吧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家》当中的片段了。孙道林在电影界也是一个知名的大才子，他的表演十分的儒雅，而且风度翩翩，即使是演出军人和革命者也带着一种文人气质。除了演电影，孙道林还十分善于朗诵、唱京剧、越剧，他的夫人是越剧名家王文娟，由此他对越剧也有着一定的研究。除此之外呢，他还精通英文，改编过经典的小说《呼啸山庄》和美国的剧本《死路》，翻译了美国电影剧本《守望莱茵河》和原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剧本《黎明前的战斗》。当然，孙道林还十分善于给电影配音了。下面呢，咱们来欣赏由孙道林配音的电影《王子复仇记》，

也觉心里不安呢。 这 杨老爷请茶。 朝宗兄既然下问，小弟也不妨实告。其实这钱嘛，另有来源，小弟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 哦，是谁的呀？ 是一位朋友，为了想结交你，自愿拿出来替湘君添妆的。 谁？哪个朋友啊？ 说出来你不必见怪，就是阮元海。 啊？ 怎么？就是那阮大成、阮大胡子吗？ 是啊，正是他。这都是阮大成的钱，这也是他一片好心呐。 哎呀，糊涂啊，我怎么能用他的钱呢？ 龙友兄，你怎么不 早说呀？ 朝宗兄，你不要着急嘛。阮大成也有一片苦衷，他当初因为一念之差饱受富社朋友们的责难，如今是闭门思过，深自忏悔，所以一心想结交朝宗兄，想请你替他转还转还。 算了，我再穷这笔钱也一定要还给他。至于阮大成，他真有悔过之心。 他倒是情辞迫切，同是斯文中人，我看也不必觉人太甚。至于这钱嘛，既然是他自愿孝敬的，我看也就不必再提了。 不，相公，这件事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夏君，你不要多管。 那阮大胡子，南京城里的人谁不骂他？用了他的钱，相公，那以后你就有口难辩呐。 湘君，我们女流之辈懂得什么呀？ 我们虽是女流之辈，可是忠与奸总还分得出来。相公，阮大臣送你这些银子，一定是别有居心的。 湘君，不必经朝坏处想。 杨老爷，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分明是要败坏侯相公的名声啊。 哦， 相公，大丈夫要光明磊落，三百两银子你一时还不起，我叫妈妈替你还了。 你疯了吗？ 妈不答应，我就是沿街卖唱也要替你还。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桃花扇》当中的片段了。在出演《桃花扇》的时候，王丹凤已经有40岁了，但是他仍旧把一个青春美丽的李香君演活了。而他在影片《护士日记》当中更是出演了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护士，使得当时人们谈恋爱的时候呢，都热衷于找一个护士。王丹凤自幼喜欢唱歌，她后来专门的找到了著名的华侨歌唱家黄元颖学习唱歌。在《护士日记》当中，王丹凤也一展歌喉了，她演唱了《护士日记》的主题曲《小燕子》。好了，今天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就先告一段落了。听这首王丹凤演唱的歌曲《小燕子》吧，找一下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吧。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诸位稍见。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为燕 燕子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接着跟您聊一聊那些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们。说起老影星赵丹，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少年时受家庭的熏陶，酷爱艺术，在解放前就参加拍摄了众多的影片。赵丹是一个戏痴啊，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演戏的，如果不演戏他就要憋闷死。尤其是在影片《烈火中永生》当中，赵丹出色地塑造了革命者许云峰的形象，当时的演员都要亲自在监狱当中体验生活。而赵丹早年有为革命入狱的经历，这下更激发了他创作的激情。下面呢，咱们来欣赏电影《烈火中永生》当中的片段，敌人要杀害许云峰，特务头子徐鹏飞来做最后的劝降。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我当然高兴。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走，带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烈火中永生》当中的片段。其实赵丹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了活力，他从8岁就能够书写匾额，还师从潘天寿、黄宾虹等名家学习绘画，曾经出版过画册和举办过画展。至于唱歌跳舞呢，更是他所擅长的了。赵丹在生活当中更像是一个孩子，走在路上高兴了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和跳起来。而在赵丹早年出演的影片《十字街头》当中，他亲自演唱了插曲《春天里》， 这首歌曲现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了。下面呢，再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春天里》。 春天里来过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夜都要忙。啷哩个啷，啷哩个啷，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就连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身体健，气力壮，努力来干一场。身体健，气力壮，大家努力干一场。秋季里来绝花黄，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阵阵的微风在林边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夜都要忙。啷哩个啷，啷哩个啷，没工作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成败不是从天降，身贴就连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问罢多起鼓浆，哪怕是大海洋，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有曙光。 一曲赵丹的《春天里》，我相信也能勾起您对这部老电影的回忆了吧。咱们接着聊，提起梁波罗，大家一定会想起他在影片《五十一号兵站》当中的精彩表演。梁波罗小的时候长得圆圆胖胖，十分的可爱，父母就用英文 ball 来形容他，就是球的意思。而照顾他的保姆不懂英文，就干脆叫他波罗。后来他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名为梁仁，但是影片的字幕和海报都已经印上了梁波罗，因此呢，他也只好用这样一个名字了。咱们还是来欣赏一段电影《五十一号兵站》当中小老大梁红和迪特马福根对黑话的这个片段，其中梁波罗饰演小老大梁红，李伟饰演马福根。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哪里哪里，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坐船。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共有365颗钉。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手里绕的线板。 有眼无钉。 身上背的嵌板。 有钉有眼。 脚下走的跳板。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前年。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今天可真是难得啊。 金老太爷， 来来来，来敬酒， 敬你们酒。你难得出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 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卧板， 吴老板， 敬敬敬，哎，加座加座， 来来， 敬敬敬， 敬老太爷， 我敬你一杯， 敬你一杯，来来，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是啊，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的很呢。 帖子。我也收到了，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好，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可以，可以。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当然，当然，当然。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51号兵站》当中的片段了，其中主演梁波罗也是非常的多才多艺，他对京剧、粤剧、黄梅戏、沪剧和评弹等多种地方的戏曲都能够演唱。有一次梁波罗和荀派的名家宋长荣同在戏剧大舞台演唱《红娘》当中的船舰一折，让人拍案叫绝。而作为在上海成长起来的他，沪剧当然也是驾轻就熟的。刘志远敲经和苗家儿女是梁波罗的两大保留曲目。此外，梁波罗把粤剧《送花楼会》和评弹《杜十娘》唱的是韵味十足。他能够开口唱歌也是和演出有关系啊。有一次演出当中，一位歌唱演员突然之间病倒，梁波罗临时救场，上场唱歌，大受观众的欢迎。由此可见，不但演技好，更加的是唱功绝佳呀。不久，唱片公司的人就找到他了，要他灌制唱片吧，一定能大卖。由此，梁波罗就成为了第一位出版歌曲专辑的新中国电影演员。来欣赏其中梁波罗演唱的歌曲《陌生的女孩》。 有个陌生的女孩，我们时常见面，当她迎面走过来，会多看一眼，它像一片流云，悠悠飘过蓝天，总是来去匆匆，使我异常怀念。白云啊白云，为何飘向天边？蓝天呀蓝天，可知道他的心愿？忽然不知在哪天，我们能有再见？可是他的 有个陌生的女孩，我们是常见面。当她迎面走过来，总会多看一眼。她像一片流云，悠悠飘过蓝天，总是来去匆匆，使我异常怀念。陌生的女孩，我们时常见面，总是来去匆匆，使我异常怀念。白云啊白云，为何飘向天边？蓝天那蓝天，可知道他的心愿？忽然不知在哪天，我们能有再见？可是他的印象，深留在我心田。 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继续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聊过的几位老艺术家似乎都跟老上海有着不解的渊源。其实呢，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着知名的艺术家，咱们来聊一聊出生在湖北的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谢芳。青春之歌是谢芳的电影处女作，她在此之前呢是唱歌剧的，没有演出过任何影片。当时用一个完全没有电影表演经验又不是特别漂亮的新人来出演这部国庆的献礼片，外界对此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是导演崔维顶住压力坚持用谢芳。咱们先来欣赏一段谢芳在青春之歌当中的片段。林道静出狱后，江华找到了她。 住在王小燕家里还方便吗？ 挺好。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你说呢？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嗯，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哦，哎呀，那小燕正跟他谈恋爱呢，你知道吗？ 不知道。你跟他谈及过我们的关系吗？ 没有。 哦，现在倒不像以前那样了，刚一见面就把什么话都告诉别人了啊。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写个自传干什么？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春之歌》的片段了，而谢芳不仅影片演得好，而且在歌唱上的才华也是有目共睹。 他的父亲唱歌就很好听，谢芳自然是深受影响，并且很早就会认识简谱和五线谱，而且是弹那首好钢琴。他曾经和歌唱家张牧一起出版过唱片《高唱青春之歌》，还举办过音乐会。而年过七十之后，谢芳还在写书法、出版散文集，而且还开始学习作曲，忙得更是不亦乐乎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诸多非常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的故事。当然这样的老艺术家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就更多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艺术真的是相通的。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咱们再来欣赏由谢芳演唱的歌曲《望春风》。好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侯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